欢迎你们收听豪富电台，我是 Elaine， 我是 Donna 啦。咁我哋今日咧两个就嚟到豪富电台客串一个特别节目啦。 系啦，点解要客串呢个特别节目呢？因为2月14日礼拜三就系呢个情人节啦，咁所以喺度想送首歌，俾大家听下。早晚共对，到了扎职以后，自觉太累。而即使相约到，亦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我过去也只因工作万岁，我爱侣极介意跟他比对，而最怕再奋斗做强人下去，有哪个能追？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心倾诉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谁会在意，谁会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极亦方思，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最爱等不到早已别去，却发觉心太累，没有眼泪，穷一生想再追，但难寻够爱都似独居。我也怕习惯了不靠伴侣，谁和谁又约我一一远距，难碰上我最爱便独立下去，却怕有人催，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怎么补救心中的刺永在此，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忘记上次唯有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珍惜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虽一秒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几多相爱，几多相处了又分，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我要过也很吸引，能吻便吻，谁也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我有能力相衬，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拥吻，天空海阔谁与你俯瞰， 是啦，刚刚听完呢就是有这个古巨基和周慧敏合唱的爱得太迟啦。是啦 ，Donna， 好多人咧都好兴喺呢个情人节嗰度送花噶。 冇错。 系啦，咁你又知唔知咧？原来送唔同数目嘅花系有唔同嘅意思嘅咧。嗱，譬如讲话你呢排唔系好够钱使咧，咁你可以考虑下送一支或者两支花啦。送一支花咧，就系代表你是我唯一所爱的。即是在我的心目中，我只得你一个，是没有其他人的存在的。 那两朵花呢，就顾名思义了，就是世界得我们两个啦。那就第三朵花就是那三个字啦，我是你啦。 简单又直接。 没错，那就 咁如果做錯嘢咧，想講對唔住咧，咁都可以送花嘅，咁就可以送白枝啦，白枝就代表原諒我啦，對唔住啦，同埋好對唔住啦。 係啦，同埋有啲熱戀緊嘅情侶咧，就一定會日掛夜掛，24小時都掛住對方嘅。咁如果你係屬於呢啲情侶嘅話，咁你可以考慮送24枝花啦，因為24枝花係代表我每一日24個鐘頭入邊都咁掛住你嘅。 咁就而99朵咧，咁就同九字同音啦，咁就長長久久啊，天咩地老天荒啊，咁就真係好愛你咁樣咯，永遠都唔會完嘅咁樣啦。 而100朵都係字音啦，攞白啊，因為100朵就係白頭偕老，百年好合咁解啦。 冇錯，咁求婚嘅話咧，就可以試下108朵啦，咁代表嫁俾我爸啦，咁就應該大家就唔使諗到咁長遠嘅啦。 咁如果你呢排係咁好彩中咗6合彩嘅話咧，咁你就應該會有好多錢喺手啦，咁你可以大手筆啲都唔怕， 買多多都唔怕。 係啦，可以送365枝花啦，因為一年入邊有365日，咁但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就即係代表 日日都想見你。係 啦，一年入邊日日都咁想見你，日日都咁愛你啦。 999朵又係長長久久同音啦，咁就係至死不渝啦、無盡嘅愛啦、天長地久同埋長相厮守。 而最後呢個10000枝咧，就係、 是、愛你10000年，咁又係時間去歌啦。 係啦，聽歌先啦。 取所爱，总要和各界眼光比赛。掌上你叫我怎么改？自尊心也被人笑声掩盖。 只怪凡人用眼睛恋爱，身世才沦为被爱的障碍。观众那界线改不改？亦好好对待，叫人人以爱。 常人用你的标准。 怎去量度幸福的轻重？ 1000多， 这样从 张开手， 能用力地抱拥。 天生不算做漂亮，都多得你愿意量。当丑小鸭被撇下，流亡年后又被领养。人从来天生天养，然而难得你对我紧张。 不必选你觅对象，丑样都这样漂亮。不必当世俗偶像，这世界谁亦有被爱的渴望。蒙起这双眼冥想，谁会言论重伤？是你所转悠，总有情人明白你小宇宙。给我抱抱你一双手，另一种美貌我全部接受。 全你的标准， 怎去量度幸福的轻重？ 1000多， 这样重 张开手， 能用力地抱拥。 天生不配做偶像，都多得你愿意量，仿佛整个那是爱，完全无人剩下我量。平头和笨足嘴脸，原来无需要太过紧张。 请不必背负重量，手样都这样漂亮，心底可拼命发亮。这世界其实有万八种色相，旁观者怎会了解？才会是最理想。 天生不算做漂亮，都多得你愿见谅。当丑小鸭被撇下，流亡然后又被领养。 人宠爱天生天养，然而难得你对我紧张。 不必选美名贵相，手养都这样漂亮。不必当世俗偶像，这世界谁亦有被爱的福相。梦起这刹那理想，谁会让你幻想？ 听完的这首歌就是肥田喜志的主题曲，叫做《丑得漂亮》，是由胡杏儿和许志安合唱的。 嗯，那不知道大家信不信星座的运程？那星期三就情人节，那知道自己星座，那就知道自己示爱成不成功啦。 是啦，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你就听着我们跟着下来会告诉你听你情人节那天会行什么运的。 没错没错，那Elaine你是什么座的？ 我六月生日的，那我应该是双子座啦。因为 双子座，那就真的5月21至6月21号的人都是同一样啦，都是双子座。那双子座呢，那天头脑就转得很快，不过最好就是我来读书啦，那就最好就做多些运动啦，那一来又可以减肥，一来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啦，那要做多些运动啦。 是，我会考虑考虑。咁啊 ，Donald 你又系咩座号咧？ 我系一月嘅，咁就同白羊座3月21至4月19号都系一样嘅。 嗯，系啊，咁就呢、這个白羊座咧，就你喺情人节嗰日咧就要改善下你个饮膳习惯啦，因为如果你再系咁样食落去咧，你就会迟早变一只猪，咁可能你就会被你的另一半嫌弃你噶。 迟早变咗只猪，已经系一只猪啦。咁我哋讲下其他先啦。咁就有水瓶座嘅1月20号至2月18号，咁即系都系依排生日嘅朋友啦。咁就情绪咧就会好容易激动啊，咁就会好冲动啊，做错啲你唔想发生嘅事啦。咁就对朋友最好就控制下自己啲脾气啦。咁最后就叫你坚持自己嘅毅力啦。咁就好好啦， 系啦。跟住就有呢个2月19号到3月20号生日嘅朋友啦。你哋就系属于系啦双鱼座嘅。咁就话你哋虽然喺呢个礼拜咧系冇办法可以轻轻松松咁达到你哋嘅目的，不过咧你哋有运气，所以咧就叫你哋要坚持。不要听人家摆布，不要受人家影响。 嗯，那就4月20号至5月20号生日的你呢，那就是金牛座啦。那他就叫你啊，星期三就不要那么洗白，那么死板啊，就不要用一些屎窍啊，这样就送花之类啦。那就最好就帮自己制造一些挑战啊，那就可以磨练自己啊，咁样咯，警惕下自己咁咯。 而如果你系6月22号到7月22号生日嘅朋友咧，咁你哋就系属于巨蟹座。 嗯， 咁咧，你哋喺情人节呢日咧会好比较 sensitive 啲啦，比较敏感啲，同埋比较心思细密少少。因为可能喺你周围身边发生每一件嘅小事，你都会系察觉得到嘅。 咁7月23至8月22号嘅就係狮子座啦。咁狮子座呢就会好啦。 狮子座嘅朋友呢就会諗嘢諗得可能会比平时多咗啦。咁呢个 就唔好转牛角尖啦。 咁就同埋记得要有一个好嘅时间表啦，生活作息要有規律啦，如果唔系就会好易病亲噶啦。 嗯，咁就处女座8月23至9月22号，咁人际关系方面就会有啲唔好嘅事发生啦，即系好似人与人之间嘅事啦。咁就识人最紧要小心啲啦，咁就最好就 show 你自己真诚嗰一面出嚟啦。 嗯 嗯，咁继续。 然后继续就有天秤座嘅人啦，就系9月23号到10月23号生日嘅人。咁咧，你哋喺今个礼拜或者喺情人节嗰一日咧，就会感觉到有压力。咁虽然咧，你哋感觉到有压力咧，都要尽量控制下自己嘅情绪，唔好影响到你哋周围身边嘅朋友啦。另外就系劝住你哋咧，食多啲新鲜嘅食物啦。咁就好过你哋食咁多雪藏嘢，又唔好食咁多杯面啦，唔好食咁多丁丁嘢。 食雪藏嘢都知道。好啦，咁就10月24至11月21号嘅啦，就系天蝎座啦。咁就 叫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压力啊，咁就唔好成日发脾气啊，唔好等佢，即系控制自己的情绪啦。咁万一真系发咗脾气嘅咧，咁就会影响到自己啦，一来又会影响到其他人啦。 嗯，系啦，咁听完你哋情人节呢个礼拜嘅运程之后咧，我哋又去听一只歌先啦，不如。分钟便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欠得我心。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爱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惜欠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一个少少未悔恨我未悔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宇宙来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分手后天天动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跟他人想起跟你热吻，爱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愿你讲一个未悔恨我未悔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宇宙来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便接爱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一个未悔恨我未悔知不散不爱想未放开宇宙内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爱 嗯是啊刚刚听完有这个 Steffi 和 Alex 合唱的十分爱 咁讲到呢度啦，咁就差唔多要完啦。 系啦，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俾一俾呢个情人节，即系礼拜三嘅天气预测，话一话俾大家听先啦。礼拜三咧系会比较冻嘅，最高嘅气温系会有38度，而最低咧系会跌到得翻16度嘅啫。咁所以大家记得要着翻件，着多件衫，唔好冻亲啦。 咁喺度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咁好啦，咁好情人其实就唔紧要啦，因为我哋 CRC 咧今个礼拜五就应该有 ice skating 啦。 系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啲 information， 可以 Facebook 或者打电话俾阿 Jo 或者 Jordan 都得嘅。 咁下个礼拜就同一时间 记得听啊， 豪富电台。咁就拜拜。 We have to work OT because we didn't really